万语千言，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。万语千言，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。 Yeah.

说，但生活不会一错再错。